对，某种 诚意， 对，而且部分上能遮盖你英语偏弱的一个 短板。 短板，因为打电话面试视频的时候的话，可能会有杂音，可能会有 紧张 、但是面对面沟通的时候，不行，你可以有手势，就是对你有更多的这个环境来帮你更好的表达。 他刚才提到一个点，我挺感兴趣的。他说现在体育留学的越来越多，对，其实这也是我们估计啊，很多啊，就是普通的学生没有学过体育专业，没有在体育大学读过的，那么他是不是也可以选择体育学来留学呢？ 这个是一个特别好的问题。首先，选择体育的专业分为几类。我觉得一类呢是跟体育商科相关的，比如说体育管理，有的可能叫体育媒体，甚至有的叫体育的创新创业。那我们可能把大的归在体育商科这一类。另一类呢是偏技术类的，就比如说运动损伤防护、康复治疗、运动人体、运动生物力学， 是比较学术的， 相当于是比较理科的啊，可能更偏向于医啊，更偏向于这种理科这一块的。那如果是学商科这一类呢，我们2017年就有做过一个调研，就是申请的同学，其实跨专业的同学是本身是学体育同学的两倍数量， 他其实更有优势。 对， 我们现在叫斜杠青年，对吧？ 复合型人才， 对对对，就是你有多重身份，会让你这个人变得更加的有价值。 没错，我觉得取决于体育行业的特性。体育行业是一个复合型产业，所以它需要的是复合型人才。这个原来体院培养的很多同学，更多的话是体育方面的人才，但并不具备很多，比如传媒啊、金融啊、互联网啊，这些相关的这些背景，可能就不太好的能帮助他在体育行业里面游得更开。那现在国外的学校，他可能体育行业发展的更多，他会对于同学们的细分的这种职业方向更在乎。那有的人可能想做体育媒体、体育赛事运营、版权等等，那需要他的是对于现代社会有更多的了解，比如说社交媒体。如果你连 Facebook、Twitter 或者在国内微信、知乎啊、微博等等你都玩不转的话，你就很难在这个行业里面的细分市场里有优势。 陶之是从北京体育大学，然后直接到密歇根，然后学的是体育管理。那比如说中国传媒大学，学播音的， 可以学体育媒体啊。 有没有可能去密歇根，然后学一个什么之类的？ 我觉得太有机会了， 太有机会了。 这个传媒大学。觉得比如是学播音主持的，会学媒体传播的这些同学，他其实在媒体上他有他的专长了已经。他无非缺乏的是在体育行业所谓的专业知识。那在这个体育相关的专业知识呢，在从业的过程中，如果你不是做记者，要对体育的核心的新闻特别了解，那如果你是做产业的话，那你有初步的了解其实就足够了。那在国外的学习过程中，会把你的这个体育方面商科的知识补一遍， 补一下， 包括体育市场啊、 体育产业的各个环节、 金融对等等，溜一遍。那你有一个 common sense 以后的话，有一个这个基础常识，到了后面入行了以后，你就去针对性的补就好了，其实就很快。 所以美国的大学他也不会说会有说觉得你这个学校你不是学体育相关的，我就会对你另眼相看，他是一视同仁。 是的，我举一个比较生动的例子。现在越来越多的中国同学学完体育管理，在美国 NBA 球队工作。那现在比如说布鲁克林篮网啊，包括金州勇士、休斯顿火箭、克利夫兰骑士等等，那这些同学的背景其实很有意思。去年火箭队在招了一个中国团队，有两个是从我们密歇根大学毕业的。那这两一个男孩一个女孩，男孩原来是北京航空航天大学数学专业毕业，女孩是南京师范大学体育教育，原来练田径的。所以他们的经历的是有一定的复合性的。男孩有数学背景，所以他在耐克之前实习，总部实习，有这个做数据分析啊等等相关的这种经历。在这个所以在休斯顿火箭的时候，他做一些媒体数据等等这方面，就能超脱于简单的媒体运营，能更好的从这个数据上来 专业技能。 没错没错，所以都挺宽阔的。包括哥伦比亚大学的教授来国内，我们请他们来国内，然后有同学会问他们，我原来不是学体育的，这样在我申请中是不是会有劣势？ 对， 这个主任的回答是这样的，他说恭喜你，他讲我们并不完全要招全都是体育专业毕业的同学。如果你原来有金融、商科、